以人作为证据方法的呢类型。那么鉴定人呢跟当事人讯问呢，顾名思义呢，立法者认为啊，靠人讲出来的话作为证据，这个以人呢陈述的言辞意见来作为证据资料的情形呢，除了证人之外，还有以下的两种情形。讲白一点啊，除了证人可以讲话，可以证人的陈述内容呢作为证据资料之外呢，鉴定人陈述的内容讲出来的话也可以作为证据资料。所以在民事诉讼法上来讲呢，第二种呢可以从你嘴巴讲出来的话，讲出来的意见可以作为证据资料的情形呢，称为鉴定人的制度了。那鉴定人三个字各位应该不陌生，详细的文字说明在各位书上的120页以下。鉴定人的定义一样，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但是呢他是陈述自己的专门知识专业意见，这就是证人跟鉴定人呢名词概念上最大的不同了。证人讲的是一个亲身经历的事实状态，鉴定人陈述的内容则是呢专业的知识专业的意见，这个在概念上同学应该不难理解哦。透过你呢陈述内容的不同呢，那么民事诉讼法上就区分成证人跟鉴定人两种。因此呢最常见的鉴定人就是呢医疗纠纷里面呢送请了卫生署呢医事评鉴委员会，让这些专家呢来去陈述他们的鉴定意见内容，看看医院或医生有没有疏失。车祸事故侵权行为也是一样，肇事责任的归属呢往往也要送鉴定，由鉴定人呢言语的陈述呢来作为所谓的肇事责任认定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民事诉讼法上鉴定人的一个相关概念。好，那么这个名词的定义了解之后，第二个标题呢一直到第七个标题，这个请同学自己看，什么鉴定人的义务啦，不得成为鉴定人的情形，鉴定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拒绝从事鉴定意见，这些都是条文技术性的规定，同学有空了自己翻一下相关的小六法就好了，都不是很重要。第六个标题也是一样，鉴定的效力呢也是仅供法院参考，法院还是有自由新政的空间。那么逻辑上来讲，所有的证据方法都一样，刚刚黑板上所列的六种证据方法都一样，法院都保有自由新政的空间，不管是证人讲的话、鉴定人讲的话，或者等一下要讲的当事人讯问的制度，或者什么书证啊等等，反正所有证据资料法院都享有自由新政的空间，所以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当然不会绝对拘束法院，法院还是呢可以本于职权呢做不同的一个认定，这一点民事诉讼跟刑事诉讼呢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呢第一个标题到第七个标题呢简单的观念，请同学注意一下啊，真正会考的请你往后翻。鉴定人的单元呢，它的考题重要性比证人高得多了。那么基本上呢，有三个考点呢，请同学呢稍微留意一下。其中前面两个考点哦，律师、司法官比较不会出现，书记官或其他的高普考比较常见了。因为前面这两个考点呢，单纯考你背一些名词概念，就是各位书上呢所看到的122页，第八个标题鉴定证人。还有第九个标题呢，这个体系表鉴定人跟证人的比较，这都很简单哦。书记官的考试呢出现的频率呢还比较高一点了，律师司法官应该不会考你这种的问答题的模式，但是你还是花两分钟稍微了解一下。来，第八个名词，什么叫鉴定证人呢？非常简单，学者研究后发现，有些人有些第三人的角色呢在诉讼上具有双重的一个性质地位，他可能同时兼具证人以及鉴定人的身份。当你两个角色都具备的时候，我们就给你一个专有名词叫鉴定证人了。好，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两个角色都会具备呢？一般学者教科书最常举例就是医生的情形，医生是最典型的鉴定证人。怎么说呢？你看一下这个实际案例呢就很容易了解这个名词怎么来的。譬如说现在甲跟乙呢有一个诉讼，什么诉讼啊？甲告乙呢侵权行为呢要求某乙赔偿100万，那为什么打这个官司呢？ 状子上面某甲就主张说，原来这个侵权行为是呢，某甲被人家砍成重伤后，既然被砍成重伤呢，他就主张我差点被你砍死后，砍到了这个呢神经呢严重受损呢，都有半身不遂的情形呢，下半辈子可能都要长期复健等等。反正呢，各位将来从事司法工作就知道，原告在状子上一定会夸大后，把他受害的情节描述得很严重哦。明明呢，你的伤势没有这么重，但是为了博取法院的同情呢，那个起诉状都写的呢，自己从鬼门关呢刚走回来哦，所以他在起诉状上一定主张说呢，某乙把他杀成重伤，啊，他有多惨多惨等等哦，所以要跟某乙呢要求100万的赔偿。好啦，那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当然不能凭某甲片面之词吧？你说你当天被砍的呢，什么呢？血淋淋的吼，身受重伤，昏迷啦，啊，神志不清啦，啊，然后什么左手的肌腱啦，啊，还是什么呢？韧带呢，全部被砍断等等吼，将来可能要长期复健。状子上看起来伤势非常严重，但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法院就能送请鉴定，传这个专家的医生呢来出庭。好，刚好法官就传 A 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何许人也呢？他刚好就是呢甲被砍伤的当天呢送到急诊室里面呢，急诊室的医生第一时间呢接触到某甲的这个急诊室医生。那为什么要传他呢？法院要厘清甲的伤势跟甲所主张的事实。因为甲在状子上写得好夸张哦，说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呢，肚破长流后，神志昏迷了。法官就问 A 这个医生说，某甲那天晚上被推进急诊室的时候状况怎么样？ A 医生就说，报告法官，他那天送进来的时候呢，稍微流一点血后，但是躺在病床上谈笑风生，还可以跟护士妹妹哈拉后。法官一看就知道哪有肚破长流哦，看到护士小姐呢眼睛张很大哦，一点都没有所谓神志昏迷的情况。那医生在陈述这个事实的时候呢，他的身份叫证人，因为法官问他，他当下有没有昏迷，然后呢状况如何呢？那你陈述一个你亲眼目睹的经过，他那一天完全没有昏迷哦，精神好得很呢，整个晚上都在跟护士哈拉哦。那这个陈述的内容呢， A 医师就是证人的身份，他是陈述自己呢亲身经历的事实。好，那再来法官的第二个问题就问他，好，那刚好呢你是神经外科的一个医生哦，那么那一天你在值班急诊室，请问你啦，就你的专业是神经外科的医生呢，某甲这个伤势呢会不会导致他的神经受损呢，将来活动不方便，需要长期复健？哎，啊，法官问这个问题呢， A 医生的回答就是兼具有鉴定人的身份，发表自己的专业意见，评估呢这个呢病理的报告呢跟甲的伤势内容呢，你去根据你的专业去评估，说他神经受损的程度会不会严重到瘫痪，或者说呢难以复健的情况。那这个问题的回答呢， A 医生的角色反而就是鉴定人的身份，这就是呢学理上所谓的鉴定证人了。在同一个案件呢，你出庭陈述的时候，依照你陈述内容的不同呢，你可能同时兼具鉴定人跟证人的双重身份。那这种人学理上特别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呢，叫做鉴定证人。那一旦你是鉴定证人之后，问题就很单纯了，你到底是用鉴定人的规定还是证人的规定呢？答案是不一定。依照你陈述的内容，当你是证人身份在陈述证言的时候，你就适用证人章节的相关规定。啊，当你话锋一转呢，以鉴定人的身份陈述你专业鉴定意见的时候，你就适用民事诉讼法上鉴定人章节的相关规范。所以你的条文适用的依据，完全看你当下陈述的身份呢，分别做不同的处理。这就是第八个标题，所谓鉴定证人呢，非常简单的一个观念。好，那第九个标题也是一样问答题啦，叫你去比较鉴定人跟证人的差别，详细的内容同学自己看表格。这两种人的共通点都是呢， 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但是相异点很多，其中最常考也最重要的，你看第三个部分，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场，可以强制拘提，鉴定人不行，理由何在呢？很简单的逻辑，因为基本定义的不同啊。证人的定义是陈述你自己呢亲眼亲身经历事实经过之人，事实的经历具有不可替代性，可能全台湾只有你一个人目睹凶杀案或者车祸呢发生的经过，只有你一个人目睹了，除了你之外没有人可以出庭作证提供法官资料，所以你无正当理由不到场，因为你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我们会强制拘提你，鉴定人就没这个问题了。鉴定人的定义是你只是陈述专业的意见，全台湾的神经外科的医生不是只有你一个，所以你拒绝对这个病人的病情提供意见的话，我们就再找别的医生呢来做鉴定，再找别的医院来做说明了。所以鉴定人呢具有可取代性，因此就算无正当理由不予以鉴定，你也不能够做强制拘提强迫鉴定的动作。这是呢第二个万年考古题呢概念的比较，请你呢对照一下鉴定人跟证人呢两个制度之间的一个区别点。那详细的内容请同学自己对照了我们书本的表格介绍，课堂上不浪费时间重复说明。最后第三个考点，请你翻到126页，律师司法官的考试将来可能成为考题的大概就是书上这个专题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纯学理上的一个概念，我国的学者呢去引进德国跟日本的理论，这个呢许淑安老师写过两篇文章，民事诉讼法研讨会也专题讨论过一次，法研所曾经考过，但是国家考试还没有出现，但是同学还是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抽象的观念，因为它毕竟是法条以外的衍生理论了。同学如果一点印象都没有的话，将来考出来你可能一个字呢都写不出来哦。所以利用了几分钟时间把重点稍微提醒同学了解一下。好，这个126的专题，什么叫鉴定人的责任呢？先不要看文字，先听一下问题的起源。问题的起源呢是从德国那边衍生出来的理论，德国人呢在这个法学理论发展到后面，他们的实务上经常出现说老百姓呢去告鉴定人的情形。这个不要说在德国啦，在台湾这种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地方法院有很多相类似的案件，各位到司法院网站呢关键字搜寻一下都找得到。因为呢现在的人民越来越好讼哦。什么叫好讼呢？有的时候你官司输了呢你就很会牵拖哦，牵拖到鉴定人呢对不起你，你就告鉴定人，最常见就是车祸事故哦。车祸呢警察会先画一个所谓的肇事现场的初判表，你不服的话就送到台湾省的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或者是各县市都有的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啦。那有的时候呢当事人呢会恼羞成怒，像譬如说这个某甲，某甲本来是车祸的肇事者，他先前可能开车撞伤某 A 呢，某 A 呢对他提起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诉讼呢胜诉确定。那法院为什么判这个被撞的某 A 胜诉确定呢？所凭的就是鉴定人的鉴定意见。这个某乙呢是一个专业的鉴定机关鉴定人，法院那时候就是请他对这个车祸做鉴定，某乙的鉴定意见对某甲不利，他说某甲的闯红灯呢要付95%的一个呢过失比例，法院就是依照鉴定报告认为说某甲真的闯红灯，所以判这个受害人 A 呢胜诉确定，求偿了100万元胜诉确定。那某甲当然很不满，某甲那一天就很坚持说我明明没有闯红灯，为什么这个鉴定人呢乱讲一堆鉴定意见，还判断说我有闯红灯，害我前案诉讼被人家判败诉确定，所以我主张说你这个鉴定人鉴定不实。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诉讼呢？因为现在台湾老百姓的这个权利意识呢很高涨哦。车祸事件有时候呢，现在老百姓真的很厉害。有时候呢，车祸现场的死无对证呢，他事后会沿着整条马路呢，尤其是路边有便利商店、槟榔摊的，各位稍微有一点尝试哦。便利商店跟槟榔摊通常会装那个呢监视的录影带，你就挨家挨户呢去拜托人家说，这个案发的当天呢，你们这边有没有录影的光碟呢？可以进来抠一下。那么以前呢，很多人怕事哦，都告诉你没有。可是呢，事实证明是有的啊。所以很多的案件呢，都是呢案发后的几个月或者半年之后呢，突然莫名其妙找得出呢现场翻拍的这个录影带，可能是你呢求爷爷告奶奶的哦，一直拜托那个槟榔摊，拜托呢这个呢所谓便利商店呢提供当天录影画面给你。那有时候你拜托久了呢，人家呢就同情你哦，真的把他们拍到这个画面呢提供给你。所以很多案件都是案发后奇怪三个月、半年甚至更久以后呢，当事人才莫名其妙拿出一个现场翻拍的光碟，可能是真的事后找到了。那黑板上这个情形就是如此，甲呢半年之后呢，突然呢找到一个呢车祸当天现场的翻拍的影带，翻拍的影带证明说某甲好端端的呢根本没有闯红灯，反而是这个机车骑士某 A 呢他是闯红灯所以才被撞的。那你提供这个呢监视录影带，案情就大逆转，逆转证明说鉴定人当初的鉴定意见是错的，你自己当初鉴定报告鉴定意见呢还讲得信誓旦旦说推测是某甲闯红灯没有问题，结果人家现在翻拍的监视光碟拍出来根本就不是某甲闯红灯，你害这个某甲莫名其妙前案败诉确定赔了100万。这时候请问你，某甲可不可以反过头来反告这个某乙，告他因为鉴定不实呢导致自己前案败诉，必须要负担赔偿责任，所以呢自己赔出去的100万呢转头向这个鉴定人呢主张侵权行为，谁叫你的鉴定意见有故意过失导致不实呢，害我前案诉讼败诉确定，那这样的请求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这就是民诉研讨会呢学者在研究的126页以下鉴定人的一个民事赔偿责任，是否因为自己的鉴定不实呢就要负赔偿责任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同学先记结论，德国日本的学说跟我国多数学者的见解都一样，大家的想法都是什么呢？鉴定人最好不要叫他呢随便负责任，因为如果鉴定人鉴定不实的结果就要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话，会导致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没有人敢从事鉴定的一个工作。确实是这样，鉴定人动辄得咎，一个案子才收你1-2万甚至几千块的鉴定费，万一哪一句话讲不对，哪一个意见没有写好的，人家全部来告我，那会导致没有人呢愿意担任鉴定人。所以大家骨子里的想法就是哦，鉴定人呢尽量不要让他呢去负赔偿责任。所以说呢，理论上的特色就是想办法重新架构鉴定人的侵权行为责任。你鉴定不实有故意过失，确实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确实没有错啦。如果你不是乱鉴定的话，某甲也不会败诉确定。所以呢，到底某甲能不能告你侵权行为，要求损害赔偿呢？来，你看到书本上126页。学界现在通说的见解是可以构成侵权行为，但是你补充在书本旁边严格的限缩侵权行为的要件，我给老百姓告你的权利，但是也给你一个护身符，这个护身符就是呢，当老百姓告你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时候呢，你的侵权行为责任，我们诉讼法上透过学理的概念用解释的方式呢严格限缩你的责任。那考点就是考你这个呢法条以外衍生的学说理论，鉴定人的责任怎么限制呢？来，同学看到书本的126页，理论上呢侵权行为的一个结果呢，我们严格限缩构成要件， 第一个限缩点呢，在阿拉伯数字第一点，因果关系的严格限缩。什么叫做因果关系的严格限缩呢？来，结论就是呢，只有在法院是以鉴定报告作为唯一的判决依据时呢，鉴定人才需要为自己的鉴定不实负责。这第一个解释论无疑是提供给鉴定人的很大的保护伞。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呢？来，回到黑板上，除非是前面这个 A 告甲的侵权行为诉讼，除非是你前案诉讼法院判 A 胜诉，唯一的理由就是以呢某乙的鉴定报告，只有鉴定人的意见是法院唯一判决基础的时候，那么某乙呢才需要为自己的鉴定不实负责。换句话来讲，黑板上这个例子，如果题目告诉你说前面判 A 胜诉，法院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除了是乙的鉴定意见作为不利的判断之外，第二个理由呢，原来前案啊，法院会判甲败诉，除了采用乙的鉴定报告之外，法官的第二个理由是呢，我也有传当天在现场卖槟榔的槟榔西施，这个证人丙也陈述说看到甲闯红灯，所以呢，判甲败诉的理由除了某乙的鉴定报告之外，还包含证人某丙的证词，那这时候某乙就可以脱身了，因为呢，前案甲之所以会败诉，并不是以鉴定意见作为唯一的依据，还夹杂其他的证据资料的话，那将来你就不能够告鉴定人，因为鉴定人的鉴定不实呢，并非是你败诉的唯一理由。也就是假设没有这份鉴定报告，说不定法官还是判你败诉了，所以你不能够主张说鉴定报告是你败诉的唯一的一个依据。所以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从严，必须是以鉴定报告呢，鉴定人的意见是当事人不利判决的唯一依据的时候呢，你才可以去追究鉴定人的责任。这是第一个呢，给鉴定人的保护伞。透过这样的解释论呢，鉴定人要告得成呢，几率真的是微乎其微了。再来第二个解释论，你看一下阿拉伯数字的第二点，这个侵权行为的故意过失呢，那么呢，学理上认为呢，也跟一般侵权行为不一样。一般侵权行为的加害人呢，只要你有抽象轻过失，就要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我们书上告诉你，学者的意见是啊，你告鉴定人侵权行为的时候，你要证明鉴定人有故意跟重大过失，除非你证明鉴定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呢，鉴定人才要负赔偿责任。所以等于又给鉴定人第二个保护伞，他主观上要有注意或重大过失时呢，才需要负责。这一点跟一般侵权行为法条的解释也不太一样。这是第二个呢，给鉴定人的一个保护伞。再来还有最后第三个保护伞，在各位书上127页的第三点，你看一下文字怎么讲的。第三个解释论特色就是，因为鉴定错误而受损的当事人，如果是你自己的过失，不依法定的救济程序除去损害者，鉴定人即不负赔偿责任。什么意思呢？你必须是这个某甲已经穷尽了，在前案诉讼已经穷尽了一切的救济管道，仍然败诉之后，将来才能向鉴定人求偿。换句话来讲啊，题目如果告诉你说 A 告甲胜诉，甲在一审就放弃上诉，一审判你输，你老兄本来可以上诉救济的，按你自己偷懒后举白旗投降，提早放弃，你就不上诉，导致这个案子在一审就判决确定。这个呢，我们解释上就认为你没有穷尽一切的救济管道，那么就败诉，放任他败诉确定的话，将来就算你证明鉴定不实呢，你也不能对鉴定人起诉呢，要求赔偿。这是我国学者呢引进了外国的一个学说理论，那么用这三个解释论来讲呢，等于是呢给鉴定人三个周延的保护伞。 所以在目前的一个实务运作上，你要告鉴定人告得赢呢，这个机遇真的是微乎其微。三个要件都要同时具备呢，这个理论上可能啊，事实上殊难想象。这是我国学理上所发展出来的对鉴定人责任的一个线索概念。那么花一点时间，简单把重点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第二种的这个呢，人证的类型、鉴定人相关的重点呢，就为同学说明到此。紧接着最后来看89年呢，全新增定的第三个制度——当事人讯问。来，这个制度呢，在我国民事诉讼法89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全新增定的条文，主导立法的邱连公老师，所以这个法条，各位呢，请你不用怀疑，将来如果在考场上看到，100%绝对是要你写邱连公老师那一套的理论见解，所以呢，你必须要熟悉一些呢，邱老师常用的法学名词、法学概念。尽量在考场上的时候把这些关键字点出来，人家才知道说你有看过这些文章，知道这个制度的主要考点所在。那么这个制度说来蛮孤独的哦。邱老师在89年修法的时候呢，强力的主导引进这个制度，但是引进之后呢，变成所谓的曲高和寡。各位发现现在只有邱连公老师、沈冠霖老师呢，跟许淑安老师呢，这一些所谓的邱派的一个学者的见解呢，才会在文章上面大力提倡当事人讯问。那如果你去看别的老师的教科书跟文章的话，国内学者呢，尤其是实务界出身的，谈到当事人讯问，大家都是一句话，这个叫错误的立法哦。那么呢，他们都很不买账，觉得这个制度呢根本是不正确、错误的一个制度。那么甚至呢，很多的学者都写文章批评。像各位呢，如果呢在学校附近的书店有兴趣的话，你也不用买书了，站着在书架上面就去翻姚瑞光老师的《民事诉讼法》教科书。姚瑞光老师的教科书呢，谈到这个当事人讯问的制度呢，花了不少篇幅在骂吼。那结论就是，真的是莫名其妙、错误的一个立法。所以这个制度形成很尴尬的现象，只有邱老师他们呢自己觉得很不错，写文章呢在夸奖哦，让其他的学者，尤其是实务界的呢，提到这个制度呢，大家都有点嗤之以鼻哦，认为这个是学者呢关在冷气房里面自己幻想出来的乌托邦的制度呢，实务上并不能用。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对立呢？首先就请同学看一下呢113页的内容，先了解什么叫做当事人询问。来，这个89年全新增定的条文怎么讲的？各位看一下113页基本定义的部分，称当事人询问者，系以当事人为证据方法，就其所经验的事实为询问，从其回答的陈述中获取证据资料的调查方式。很抽象，念完了，等一下再跟你翻译。接着往下看立法理由、制度功能，这请同学特别打三颗星号，用力的把立法理由呢记熟，因为整段立法理由就是邱老师文章上一字不漏的照抄。这个制度本来就是邱老师引进的，所以邱老师的见解就是所谓立法者立法理由的说明，跟他期刊论文上描述的内容完全一样，请你用力的把这个邱派的惯用的文字呢稍微记熟一点。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增订这个制度，为了达到增点整理跟集中调查证据的目的，法院应该尽可能在诉讼的前阶段及早掌握案情的全貌，进而整理确定简化增点，以便拟定审理方针。而当事人本人通常是最知悉纷争事实之人，其陈述最有可能呢提供法原始的资料，有助于法院迅速发现真实。好，接着再往下看。那旧法时代呢，尚不得尽以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资料，有碍法院发现真实跟促进诉讼，故为了发挥当事人本人陈述的功能呢，所以增订这个当事人讯问制度。文言文念完了， 整段文字浓缩起来两句话，请同学注记在你的法条或书本旁边。增设当事人讯问制度两个主要的功能，就是第一个，邱老师他们为什么呢？很推崇这个制度，所以坚持要引进来。邱老师就说啊，这个制度好啊，好在哪里呢？引进这个制度呢，可以呢一举两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呢？既有助于协助法院发现客观真实。刚刚你立法理由念了一长串，其中第一个重点就是有助于法院发现客观真实。不仅如此，它还有第二个功能。把立法理由落落长的文字浓缩起来一句话，促进审理集中化，就是跟我们之前讲过89年的集中审理主义相互搭配，配合集中审理主义有助于促进审理集中化速审速解的要求。所以有这两个优点，这么好的制度我们当然要引进。这就是邱老师89年修法的时候，在他主导之下坚持所引进的当事人讯问。好，结论先记到这边。那你就会问，为什么呢？这个立法理由落落长的好抽象，看不太懂，为什么当事人讯问这个制度有助于达到这两个功能呢？来，这个制度呢，同学如果是初学的阶段的话，你直接看法条，直接看邱老师的文章，还真的是看不懂哦。并不是说它有多难，而是说学者写文章后都是假设说同学观念很清楚，所以他就很开心的自己写自己的东西。那其实你连最基本的观念都没有的话，你真的是看不太懂呢这种所谓新法制度的演进。所以呢，课堂上呢，请你呢回到黑板上，要了解这个制度，要看懂邱老师的理论，要会写题目，你要先有基本观念理解。这个观念就是为什么要增设这个制度。那么呢，请你翻译成白话文，所谓当事人讯问，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这一句话你一定要先了解，不然后面的法条跟这些理论都不用看的。来，当事人讯问最粗浅的白话文定义就是转换你的身份，把你从原告、被告、刑事当事人的身份转换成证人的身份，把你改成证人的身份来问你，那你讲出来的话就叫证言，可以采为呢法院判决的基础。这是一开始针对当事人讯问这五个字白话文的翻译，就是把你的身份转换成证人。好，于是同学要接着问，这么无聊干什么呢？你原告被告当得好好的，立法者为什么要找你的茬，把你的身份从原告被告转成证人？这样转在法律上有什么意义？邱老师说有意义，整个理论从这边开展下去。这个立法的前提你懂了之后，这一些抽象的文字不用我们讲解，你自己都看得懂了。来，请问同学，为什么要把你的身份从当事人转成证人呢？邱老师话锋一转说啊，原来啊，在旧法时代，你的身份如果是当事人的话，往往呢会受限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很难期待法院呢发现真实。怎么说啊？为什么你是当事人的身份，很难协助法院发现真实，也很难达到审理集中化的要求呢？最主要有三个理由，这都是你以前念过的制度，借这个机会复习一下。邱老师的核心理论就是，当事人你才是整个案情最了解的人，这个前提没有错。刚刚你立法理由念到的，当事人本人是最了解案情轮廓、最了解案发经过之人， 这个很合理啊，你们到底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原告被告们，你们是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你们最了解了案情的真相。照理来讲，你最了解案情的真相，你应该到法庭去陈述给法官听，法官有问题直接问你也比较快，这是天经地义的。你既然是最了解事情经过、事件真相的人呢，我直接问你，或者你直接讲出来的东西呢，最有助于协助法院及早厘清案情轮廓，及早掌握事实的真相。可是呢，在现行的诉讼法上，往往呢没有办法要求当事人亲自到庭陈述。为什么往往没有办法要求你亲自到庭陈述呢？因为民事诉讼法都知道，第一个，当事人有诉讼能力的限制。什么叫诉讼能力限制啊？如果你只有15岁、16岁，这个民事诉讼法叫什么呢？欠缺诉讼能力之人啊。再请问你了，欠缺诉讼能力的效果是什么呢？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你诉讼，反而是你当事人本人没有办法亲自呢为诉讼行为，反而全程都是你爸妈法代代理你诉讼。那你爸妈又不是亲身经历案发经过之人，由他们代理你出庭陈述，往往难以协助法院呢发现事实的真相。所以一来有诉讼能力的限制，会导致当事人本人无法亲自陈述、亲自提供诉讼资料给法院。再来第二个限制是呢，当事人呢这个基本常识同学应该还有，民事案件跟刑事案件最大不同在哪里啊？刑案的被告无正当理由不到，可以拘提通缉，但是呢，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呢，你如果有请律师诉代，你是可以不用到庭的，甚至你皮一点连律师都不请，法院还可以直接依照辩论。所以结论就是哦，民事程序里面，如果你挂的是原告、被告、刑事当事人身份的话，根本在现行法上没有可以强制你到场的一个规定。确实啊，你有委任律师，律师为诉代，全程代理你开庭就好，你连来都不用来啊。你没有请律师，如果无正当理由不来，法官也不能强制拘提你，顶多是依照辩论判决，如此而已啦。反正我完全没有强迫你本人到庭陈述的一个机制。再来第三个缺点就是，来第三个理由就是呢，你只要一天是原告、被告、当事人的身份，你讲话就要很小心。为什么呢？你只要是原告、被告、刑事当事人身份的话，随便讲错话，可能就发生舍弃认诺或者自认的不利结果了。所以邱老师文章上说，你的身份如果是当事人的话，就算把你请来法院做陈述，客观上难以期待你为真实完全的陈述。为什么呢？你讲话会很小心，生怕讲错话，万一哪一句话讲不对了，法院给我记名笔录，我就变成自认或者舍弃认诺，会受不利的判决。那我讲话还是小心一点，能够保守保留一点的话呢，尽量不要讲太多。所以就算你老兄来了呢，也难以期待你为真实完全的陈述。所以呢，一旦你是当事人身份，结论就出来了，是原告、被告的身份呢，因为你受这三个限制，所以客观上根本难以期待你呢做真实的陈述，要么就是难以期待你到庭陈述，要么就是到庭之后难以期待你为真实完整的陈述。按你这个对案发经过最清楚之人，我们呢既不能够期待你强制到庭陈述，又不能期待你为真实完全的陈述。那如此一来， 岂不是妨碍客观真实的发现，而且妨碍审理集中化？因为你越不提早来把话讲清楚，越没有办法帮助法院及早厘清案情轮廓，法院无法提早厘清案情轮廓，就没有办法提早进入准备程序去做协议简化增减的动作。所以综合以上所述呢，邱老师他们就主张说，最好的方式是我们希望呢，把这个当事人呢，一来可以强迫他到场，二来到场之后呢，最好有一个呢可以强迫他说真话的手段。只有强迫他到场，又可以强迫让他说真话，这样子呢才能有助于法院客观真实的发现，也有助于法院呢及早厘清案情的轮廓。越早了解整个案件的事实真相、事实经过，就越有助于法院呢践行所谓集中审理主义，尽早协议简化本案的争点。所以一方面为了促进审理集中化，二方面为了促进客观真实的发现，所以学者脑袋一转说，哎，我想到一个好主意。这个好主意就是啊，我们只要想办法把原告被告的身份转成证人的身份。哎，同学，转成证人身份有什么好处呢？一旦你转成证人之后，第一个好处就是证人呢不必受诉讼能力的限制。要有诉讼能力的只有当事人跟参加人了，证人呢只要你有意识能力、陈述能力的话，都可以开庭来讲话。所以15岁或16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做证人，亲自到庭证述。所以转化身份第一个好处就是你根本不用受诉讼能力的限制，更能期待你亲自来做陈述。再来第二个好处呢，显而易见，转换的身份就不怕你搞鬼了。你如果变成证人的话，皮皮不来的话，我们还可以强制拘提，刚刚才讲过。再来，转成证人之后，第三个好处就是请你来放心的讲，因为你讲任何话都不会有舍弃认诺自认的效果，即便是对你本身不利的内容呢，讲出来也只是一般的证言资料。一般的证言资料，法院享有100%自由新证的空间，证人讲的话绝对不会有自认舍弃认诺的效果，这是你当事人身份的时候才会具有的不利效果了。所以你免除掉这些不利效果之后呢，更能够期待你呢真实完全的陈述，因为你讲假话呢可能还有伪证罪处罚的问题，所以更能期待你呢做一个真实完全充分的陈述。所以有这么多的好处，邱老师他们就说，那当然啦，我要想办法转成证人。好，那么转成证人有这样的好处，同学听一听可能觉得，对啊，听起来好合理哦。好合理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实务界呢出身的老师呢要反对这样的一个见解呢？其实姚卫光老师、吴宁轩老师呢，你看他们的书上来讲好了，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只要你是实务界出身的呢，你思考问题都比较务实一点，你比较不会理想性格这么高哦。那学者的通病就是呢，有时候呢理想性太高了，实务界出身的比较务实了。像姚老师他们怎么讲呢？姚老师在书上就很不客气的讲说，这个当事人讯问制度叫做民事诉讼法的乌托邦主义哦。为什么他书上这样讲呢？姚老师说，以我们呢数十年来从事审判法官这个审判职务的经验，我们发现一件事，什么事情呢？人吼会说谎就是会说谎，一个会胡说八道的人呢，绝对不会因为你是当事人身份，或者你是证人的身份而有任何的一个影响。所以你寄望说把他的身份转成证人之后呢，他就会说真话，就不会说谎，这个叫做呢太理想性了，太高估这个人性了。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讲对自己有利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你怎么可以期望说当他转成证人的时候他就完全跟你说实话，都讲一些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呢？根本就难以想象哦。所以你希望说借由这样的制度呢达到所谓的呢 让这个当事人更能够真实完全的陈述，恐怕是过于理想的一个呢所谓乌托邦主义。这就是姚老师他们第一个批评这个制度的理由。再来第二个批评的理由就是呢，那针对前面两点呢，针对前面两点啊，实务界老师认为只有第一点的理由勉强承认有这个优点，转成证人之后就不受诉讼能力的限制，这个确实如此啦，勉强来说这个优点是存在的。但是第二个优点呢，在现行新法架构之下呢，显得相当的薄弱。你转换成证人身份之后呢，新法规定的不妥适没有办法达到强制到场的目的。怎么说呢？来，接下来时间就直接翻小六法就好了。因为这个条文的逐条释义呢，114页以下都写得很清楚，所以呢这些文字都是供你将来回家复习之用，课堂上重点听懂就可以了。来，你看一下当事人去问各位啊，现在带你看法条你会更加的清楚。为什么呢？整个新法制度很奇怪，只有三个条文，明明是一个很好全新的制度，为什么只用三个条文就解决了？因为你看一下367-3，前面先花时间跟你讲整个问题的缘起，理论的概念就是希望你将来比较好懂一点。为什么这个新法只有三个法条啊？因为你当事人讯问的基本定义就是把你的身份转成证人，所以既然是转成证人的话，立法技术上根本就直接准用证人章节的规定，何必叠床架屋重复规范呢？因此你看367-3，现在你看3这个条文就很亲切了。这一头拉骨的条文，什么300条啦、301、304，一直到322的规定，于当事人讯问时准用。这个准用的条文全部都是证人章节的规范，全部准用证人章节的条文。理由何在？因为当事人讯问的定义本来就是把你的身份转成证人啊，既然转成证人，所有的规定当然就通通准用证人章节就好，何必叠床架屋重复规范呢？好，3看完之后往前看1跟2。来，你看367-1呢，就知道姚老师他们在骂什么呢？原来啊，法条在修正的过程里面有一些的疏漏，并没有办法完整的达到邱老师他们原始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怎么说呢？你先看一下1的第二项。来，1的第二项呢，跟3项的规定，这是姚老师他们第一个批评的地方。看一下3项好了。当事人转换成证人，适用当事人讯问之后，无正当理由拒绝陈述或拒绝者呢，法院得审酌情形，判断待证事实真伪。所以要他们批评的第一个点就是呢，依照367-2，好，抱歉，1的第三项。依照1的第三项，第一个被批评的重点就是呢，你转化身份之后也没有办法呢强制拒绝。那你既然说要转换他做证人身份，就转换彻底点嘛，一转换就应该逼他去强制拒绝，这样他将来乱讲就有伪证罪，才能够期待他为真实完整的陈述。可是很可惜哦，那你怎么自废武功？1的第三项说，转换身份之后呢，他如果无正当理由不拒绝的话，法院拿他没皮条，还是只能依照自由新政呢来断定事实的真伪，所以没有一个强制拒绝的效果呢，客观上就难以期待他做真实完全的一个陈述。这是第一个呢被批评的一个理由。再来你看一下4项。来，4项也是这样，当事人经法院命其本人到场，都已经转换成证人身份，叫你来你还不甩法院，无正当理由不到场者，只能消极的视为拒绝陈述。 那各位都知道被批评的点在哪里了，这个法条呢也没有强制到场的拘束力，法条并不是规定说呢无正当理由不到场可以强制拘提，没有了，很消极的效果。第四项说啊，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场呢，我也只能够怎么样呢，也只能够视为你拒绝陈述，并不能够有强制拘提的效力。所以杨老师他们又开骂了，那你这样的规定对照你刚刚讲的理想说希望他强制到场呢，哎，也没办法做到啊，你自己三六七之一第四项就不是这样规定。好，接着再往下看三六七之二的第一项，这个是第三个被骂的地方。三六七之二第一项怎么讲呢？依前条规定转化身份，你愿意拒绝之后，当事人都已经愿意拒绝了，用证人的地位拒绝了，拒绝完还故意为虚伪陈述者呢，法院居然还不能判他伪证罪，只能够消极的裁处呢新台币30,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所以各位就知道又被骂了。都已经拒绝了，那你应该彻底的贯彻拒绝的效果，他都已经转换成证人身份还在那边胡说八道讲假话，你就应该狠一点哦，办他一个伪证罪让他知所警惕。结果你法条说算了，办伪证太严格了，不要给他刑事的制裁，消极的罚他钱就好，一次呢罚个几万块看他会不会害怕，这个效果实在太过薄弱。所以呢，难怪实务界老师会批评说，你前面的理论呢讲得很好听，好像很理想、很崇高的想法，要补救这些缺点。结果你条文呢设计出来的制度呢坑坑洞洞的吼，这些规范有一些不协调、不完足的地方，没有办法贯彻你原先所要达到的一个立法目的。这就是整个当事人讯问制度呢制度的一个概念，还有实务界老师对他的一个批评。那完整的呢把整个问题来龙去脉跟同学说明到这边，但是再次提醒以后课堂上这个完整性的考量呢，跟你把制度的特色还有呢实务界的批判写在上面，但是考试的时候呢建议各位了，会考这个的呢几乎没有例外，一定是邱老师他们邱派的一个学者，所以你尽量呢写一些歌舞升平呢歌功颂德的东西哦，尽量去写那个立法理由，强调说呢真的很好，一定要强调可以促进审理集中化、客观真实的发现，尽量写一些拍马屁呢比较歌舞升平的一些的言语啦，你不要一开始第一句话就写这是错误的立法哦，然后开始骂说哪里错哦，那这个分数可能会很难看的。各位呢考试的时候稍微有点政治的敏感度哦，有的时候呢你要自己判断一下谁出的题目呢写的方向跟重点上面呢琢磨的东西不太一样。好，那么这是呢整个当事人讯问制度呢整个制度的特色缘起呢以及一些批判，我们利用了一点时间呢跟同学做一个介绍。你只有懂了这些呢法理的背景之后，将来自己看条文还有一些期刊文的时候，你才看得懂为什么要增设这样的一个制度。好，那讲完之后最后一个小地方补充同学注意的，这个呢选择题考过后很奇怪，这个章节呢选择题也可以出，那出什么呢？来，同学看一下条文，这个在五等的入试呢直达员的考试考过，各位不要不屑五等的考试，你自己家有机会买一本五等入试呢直达员的选择题拿来看，里面保证有一半的题目你不会写，因为五等入试直达员选择题的考试很多题目都是考你背法条，背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条文哦，所以真的强烈建议你呢，反正国考已经改制了，第一阶段考选择题，你不要有选择题的法条很好背很好考哦，你先去买一本呢五等入试的选择题看看，真的里面有一半的题目你不会写。像呢98年的入试考过什么呢？考你三六七之一的第六项。来，各位，第六项在讲什么？出题者倒也干净利落，他直接考你什么呢？ 下列哪些人呢受当事人讯问制度的适用，也就是下列这些的诉讼关系人谁可以适用当事人讯问呢？答案就是原告被告的刑事当事人还有法定代理人啊。选择题就这样考你，下列这些诉讼关系人哪一些人可以适用当事人讯问？ A 原告被告， B 法代， C 诉讼代理人， D 参加人， E 实质当事人。就一大堆这些选项排列组合问你说哪些人可以适用当事人讯问，有备就有分哦。367条之一的第六项说，只有原告、被告、刑事当事人还有法定代理人呢可以转换身份，除了这两种人之外，其他的诉讼关系人都不适用当事人讯问，所以参加人是不可以呢转换身份成为证人的。这个法条的基本记忆呢，同学呢稍微的留意一下，不难，但是一定要背过了。就是呢附带提醒你呢，选择题曾经出现过的367之一的第六项的一个规定。好，这个当事人讯问制度看完之后呢，整个人证的三大类型呢，我们就全部呢把这些重点呢介绍到这边。那最后各位回家前呢，请你往前翻，人证看完的，紧接着来看物证的部分。以人作为证据的三种小类型看完之后，剩下来就是呢以物作为证据，诉讼中提出了某一项具体的物品作为证据，那这个叫物证啊。物证一样细分成三个形态，第一个呢以文书作为证据，第二个文书以外的有体物，第三个呢则是呢89年的新法修正后363条准文书的概念。好，那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我们先看最简单的三种物证，最重要的是文书。那同学先了解一下为什么它最重要，因为这个立法制度上我国法采取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定。怎么说呢？同学你会有个疑问哦，文书就是你手上拿着一张纸一张纸的文书，本身也是一个有体物，既然本身也是一个有体物的话，为什么要独立出来特别规定？哎，那个文书呢，一张纸呢，这些文书跟桌子椅子啊这些动产不动产之间，大家都叫有体物，既然大家都叫有体物，为什么要特别独立出一个类型来规定？就是首先同学要的观念，很多国家的法律呢两者是合为一的。在整个立法例上面，有些国家的立法就如同我们刚讲的，文书本身就是一个有体物，没有必要额外出来独立规定。所以有一些国家的诉讼法呢，物证来讲呢就只有两种，一种叫做有体物，一种叫准文书，就只有采二分法例。那我国立法者很奇怪，他们采的是三分法，硬是把文书这种物品呢独立出来做特别规定。那今天你回家前就是先了解整个立法的背景，先把立法架构的学理依据了解之后呢，细部的内容我们留到礼拜四再讲。好，那为什么要独立出来规定呢？我国立法者很啰嗦，他讲的也不无道理啊。他怎么说呢？文书确实也是有体物，可是呢它跟呢桌子椅子这些呢其他的有体物呢最大的不同在两个地方。哪两个地方呢？第一个，文书呢易于伪造变造， 是今天回家前同学先有的上位概念呢，制度的一个背景的了解，了解之后呢，才有助于礼拜四你去理解呢各个条文的解释，你也才有办法了解为什么国家考试最爱考的就是文书。因为文书立法者劈头就告诉同学，他跟你看到的桌子椅子电灯这些有体物呢，最大不同就是它有两个特色是其他有体物所没有的。第一个特色是呢，易于伪造变造。哎，什么意思啊？你想想看就知道，叫你去伪造变造文书很简单，比如说你要伪造一张借据，伪造一张本票，太简单了吧。文具行呢，20块就可以买到一本的这个商业本票，你可以在上面随便的冒名乱签名。要伪造文书非常简单，要变造文书也很简单，立刻把它拿来涂一下呢，改一个字就好了。所以呢，不用特别教你呢，每一个人都伪造文书的天分跟基本能力，文书非常易于伪造变造。这个相对一般有体物就不一样。什么叫一般有体物呢？同学叫你伪造一个棒球棒呢，一张桌子椅子，说真的，教你都还不一定做得出来哦。叫你去伪造变造一张桌椅呢，球棒呢，你可能呢自食客观不能哦。但是你伪造文书不用人家教，你绝对都会。所以你就这个案例就知道，文书相较于其他有体物，第一个特色易于伪造变造，再来第二个特色。文书相对于一般其他的有体物呢，第二个特色在于易于隐匿跟毁损。这也很好懂，你要毁损一张借据，毁损呢一张本票，太简单了，撕一撕揉一揉丢掉就毁损隐匿了。那你要隐匿毁损有体物还有点难，譬如说叫你隐匿一台汽车，毁损一台汽车后，这个难度绝对高过于呢毁损呢隐匿一张薄薄的纸嘛。所以相对于其他的有体物来讲，文书呢有易于隐匿跟毁损的特色。好，基于这两个特点，所以呢国家考试考你什么？各位翻一下你的书本，先把这个体系大纲简单的听一下，这样礼拜四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来跟同学做介绍。整个考试的重点也是整个法条规范的主轴，就是对应了这两个基本特色。正因为文书有这两个特色，所以法律的制度就要因应特色做配套的制度设计。哪些配套的制度设计呢？来，你翻一下书上的92页以下，从这个92页以下落落长的一路呢，你翻到101页，整个证据方法章节里面，国考命题率第一个高的就是考你文书提出义务的规定，89年新法修正的重点，从344条以下。应该说342条以下，一直到346条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学理上称为呢，扩大文书提出义务的一个规定。那为什么要扩大文书提出义务的一个规定呢？往前349，这些法条呢，同学呢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很好懂啊。我们法条就说，有很多的情形你可以强制命对方当事人提出文书，甚至新法扩大文书的义务扩及到第三人身上。所以346条到349条，文书在第三人手上，我也可以强制命第三人提出。这些条文你都先不用仔细看它的内容，只要先瞄一下法条的标题，知道说他们规范的重点在于呢，你可以命对照当事人，也可以命第三人主动提出文书。89年为什么要修正这些规定？为什么要赋予强制力，强迫这些人把文书拿出来呢？对应的重点就是，你不强迫他拿出来后，他就把你藏一辈子。因为文书易于隐匿跟毁损，所以制度的配套设计上要有一个强制对照、强制第三人提出文书的规范。 就是为了呼应呢文书的第一个特色。再来第二个特色，易于伪造跟变造。所以说学理上的重点呢，在102页到103页。文书章节的第二个考点呢，70年代司法官考题的最爱，叫同学解释这两个名词，也是各位书上呢102页、103页所看到的形式证据力跟实质证据力呢这两个名词。那这两个名词呢，法条呢对应的条文也蛮多的，最主要呢在这个呢355条以下，从这个355条以下呢，一直到呢358条的规定，这都是关于呢文书形式证据力、实质证据力的法条依据。所以对应而来的第二个制度呢，就是所谓呢形式证据力、实质证据的概念，这是为了对应所谓易于伪造、变造特色。这是一开始你都还没有看条文、没有看内容之前呢，很简单的逻辑，你去了解为什么我国法采三分法，硬是要把文书呢独立出来，来跟一般的有体物做区隔。原因就在于它跟一般的桌子、椅子、有体物之间存在有这两个主要的不同。那为了因应这两个不同的特色，所以我们整个制度的设计上面呢，就有这些条文的一个规范，全部都是为了对应呢文书作为证物时呢在法律上的一个特色所在。这是一开始基本的前提呢，你对这个三分法的概念先有一个粗浅的了解啊。至于什么叫形式证据力、实质证据力，什么又是89年文书提出义务详细的规定，这我们留到礼拜四的时间呢再详细的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把三种物证呢立法者的架构跟它的基本体系呢所持的理由呢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剩下的部分我们就留到了礼拜四晚上的时间再接着来看。